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士尊。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士尊。金士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今天继续在北京举行。今天全天，东西二环北端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三里河路、东直门外大街等道路将频繁实施分时分段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对上述道路以及相邻的东单、西单、崇文门、工体、国贸、燕莎等周边区域道路的社会交通产生较大影响。傍晚到夜间，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将频繁采取管理措施，通行上述道路的社会机动车辆可以绕行东五环、机场二高速、机场北线、机场辅路和京密路。今天下午6点前，天安门广场西侧路、大会堂南侧路、西侧路实施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除持有论坛专用证件的车辆之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和公交车可以经天安门广场东侧路绕行。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全市9000名引导员将全员上岗，他们服务全市1700多个公交车站、300多个地铁车站以及300多个交通路口。特别是由于峰会正值学校开学，全市各区引导员普遍加强了中小学校周边的宣传引导服务，向学生及家长宣传当好东道主、文明应峰会理念。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新闻中心，带有北京元素的外宣品受到外国媒体记者的追捧，部分北京礼物更是在新闻中心试运营期间就清空了库存。据统计，到9月2号，新闻中心5天内共发放3.5万件外宣品。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昨天下发关于2018年中秋节放假安排的通知，9月24号星期一放假调休，与周末连休，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工作生活，节日期间注意安全，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昨晚24点开启。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受原油期货价格震荡上行的影响，国内汽油、柴油的零售价格也随之上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7块钱。昨天，北京市教委表示，关于加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未来，老年教育工作将纳入到本市教育发展规划当中，职业院校将增设社老专业，养老服务专业学生有望减免学杂费。此外，老年人也可以享受就近便捷的教育服务。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新闻。沈好放执导、梁冠华主演的电视剧《远方的家》昨天在京举行开播发布会，并于昨晚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这部剧是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后，导演沈好放和梁冠华再度联手打造的京味故事。梁冠华在剧中扮演一位贫嘴又热心的老北京。电视剧《如懿传》昨天在北京举行沟通会，导演汪俊、制片人黄澜到场，就《如懿传》剧情和播出后的效果作出回应。黄澜表示，《如懿传》更多是希望做到反古装戏套路，对封建制度有强烈的批判和反思。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今天早间到上午，东二环北段、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三里河路、东直门外大街等道路将频繁实施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司机朋友们绕行上述道路。此外，京城高速黄岗桥到京城收费站、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尾沟到望京南车辆行驶缓慢，通燕高速燕郊立交到白庙检查站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为我们的特约播出做一个广告了。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的品牌有太多了，说起金世尊的品牌呢，那已是10年的老品牌了，专注于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的电话大家记好了，5288-6111，5288-6111。接下来进入到今天乐享生活的主题。今天呢，我们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要来到我们周二的板块了，也就是客厅的板块啊。今天呢，说到的这个跟鲜花有关的主题，我们大概提前了小一周来跟大家聊这个主题，就是为了让大家呢多点变化啊，不要都千篇一律。嗯，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来自于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来聊天，欢迎阿紫。 大家好，我是阿紫，来自花刊。 哎，花刊今年应该也会为接下来要到来的这个节日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没错， 所以一定要避开的是什么呢？ 其实刚才还在跟夏海说，我们其实一定要避开的，我觉得是一个传统的思维吧，固定的模式。 我今天在路上我也想了我这个固定的模式，特别固定。 对，就是可能大家对于送老师或者说甚至是送长辈的这个花材方面，一直都还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想法，认为可能只有一种花比较适合。 它的名字叫做 康乃馨。 你是不是也是跟我一样，就是真的想到9月10号马上要到教师节，一年一度，然后呢，我相信现在家长们也在为孩子们头疼。 嗯，没错， 对吧？因为刚刚开学， 对对对， 哎呀，不得是吧？表达一下对老师的这个敬意， 嗯 啊，然后呢，喜爱 是， 但是所有的学生如果都送了康乃馨的话，这个康乃馨飘香于办公室， 也不是特别的突出， 不显眼啊，不能够表达你这属于你自己那一份。很特别的对于老师的喜爱、 嗯、对, 对，因为现在好像给老师送鲜花，因为鲜花可能比起其他的一些礼物，我觉得它的寓意非常好、 嗯、 而且送给老师也有桃李满天下呀这样的一些寓意嘛，所以其实非常好。但是呢，我们因为其实我自己啊，每年教师节的时候都会去送花，因为实在是订单比较多，而且因为教师节可能大家都希望在小朋友进学校的时候就是很早送到嘛、 哦、 所以有时候这个运输的运力不足，我们都会自己去送。 你刚才说每年教师节你都会去送花，我本来想接一句，哇，你对你的老师好好，这么多毕业这么多年还要去给他送花，你够了，老师现在 在家里偷偷抹泪好吗？ 对， 你是给下一代们是吧？ 是 给现在正在头疼说哎要给自己孩子的老师送点什么的这一部分的家长在帮他们解决问题， 对，我帮他们去急眼所急。对，在这种时候你就会发现，哎，真的就是校门口除了大家有这种家长或者是学生然后拿着花，学校门口一定会有摆小摊卖花的， 嗯， 然后卖的基本上都是康乃馨， 就像到了情人节或者是七夕的时候满大街都会是玫瑰一样， 红玫瑰、 啊、对呀、啊 嗯， 就是红玫瑰、蓝玫瑰，总之了就是各种玫瑰、 嗯嗯、 而且你觉得花店的门口就是那种临街的花店的门口也一定会摆很多， 对、嗯、 就不得已让你第一是不得已做了选择，就好像只有康乃馨这一个选择、 嗯、 第二个是不得已让你记起这个节日，就 没错， 一到这个节就要想起来，满大街都是。 是，然后我看到的康乃馨大部分可能都是一支单支的那种单独包装，然后大概很简单的记一下，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如果送老师我们是一个比较随手的，你觉得不用特别大，一般来讲我们送老师的花束都不会特别大、 嗯、 我们可能是因为有学生抱着，有小朋友抱着会刚刚好、 嗯、 然后呢，但是呢如果你想表达这么一份心意，仅仅是小以及说我们的从价位等方面来讲性价比比较高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不一定要去选择一支康乃馨 啊、 嗯、 而且总觉得好像在校门口的小摊买的特别像红领巾没有带临时在路边买了一条一样的，这系上就赶紧就进学校了，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 仓促，是不是 啊、 嗯、 对，老师心里可能也会感受到你这份仓促。 对，因为我是觉得我们每年送过去的花礼还是挺能赢得大场面 啊，这个很重要、嗯、就要有备而来，倒不是说它的价值 没错 要有多高、嗯、我们总是希望送礼嘛，送心意， 嗯 啊，能够送出一些不一样的心意和属于你的那一份。如果大家都是，就是我开场说的，如果都是千篇一律，嗯，可能老师觉得今年这个节日也过得哦，跟往年也是一样。 我其实很怕老师记不住你。 嗯，这说中了很多家长的心。嗯、好了，今天我们也可以来回忆一下。其实我刚刚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在回忆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嗯， 都教师节的时候都给老师送什么。今天呢，我们也提前一周把这个话题抛给大家，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帮助小朋友做一些有备的选择， 对对 啊，有准备一点，不至于到了9月9号来仓促的说，到微博上问我们说怎么办呢、啊、明天就要上学， 是是， 不要这样好不好。 嗯 微博呢可以来看今天子毅带来的真的我们说到的价值，而且它本身花束不会很大、 嗯、 适合小朋友的， 对对对， 这样一些适合在教师节送给老师的图片啊，我们这些花礼都已经发出来了图片。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一样来回忆一下你在读书的时候都给老师送过什么样的你觉得特别带有你自己特色的礼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看图了。有任何的关于这个鲜花花礼教师节花礼的疑问，也可以跟我和子毅来聊天提出来，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 哎，嗯，你看我们的朋友在微博上面就说了，总是在教师节的时候呀，想起小学陪伴我的班主任，是尊敬，是师爱。哦，小学，嗯，对，我觉得小学后几年陪伴我的那个班主任也给我印象还比较深刻。 是吗？ 对啊，因为你到了高年级，其实学业是有一点点重的。 嗯嗯， 对吧？然后尤其是到了五六年级，升学的压力又起来了，然后小孩的那种玩心 还在， 对，又抑制不住。嗯，现在想想，对，我现在再想想，我比较感激的，真说实话，是我高中的老师。 嗯， 啊，因为高中那个阶段，你知道，就是这真的是压力非常大， 很苦， 真的是很苦。但是我觉得原来我在一中啊，对对的老师们，就完全没有。完全一副没有升学压力的感觉， 嗯， 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这种。 对，其实老师 今天不学，明天就 完蛋了。 对对对，没有，所以就很开心。现在想想，虽然很苦，但是是很开心的高中三年。 对， 嗯， 我记得我们高中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在念书的时候，真的教师节的时候给老师去送一捧花还是挺少的。但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情，我们学校当时旁边就是操场旁边是一个花圃， 嗯， 然后呢，它其中有一些很栽植的，像些花，像月季啊之类的，但它还有野花。我们有一次可能大概也是凑巧在教师节前，我反正是刚开学， 你们是把它薅秃了，这个花坛。 我们就跑到了，翻个墙跑到了隔壁的花圃，去摘了很多野生的那个三色堇。你知道，就是有黄色，有蓝色，然后北京有时候花坛里面会种那种花。 哦，天哪，你们那个时候 我们大概就摘了，那个花很矮嘛，大概就10公分左右，嗯，我们就摘了一小把。然后回来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就拿同学的喝水杯插在了讲桌上。我当时记得上课的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我们是一位女老师。我，哦，看到那个花的时候，整个人心情都不一样了， 整个就笑得跟花儿一样。 对对对对，虽然批评了我们的不当行为， 还翻墙，还花圃，去隔壁，然后我真的是可以想象那个花被你们薅的有点秃的那个样子，嗯，哎，但是这个行为我们不太提倡大家啊，但是呢，也是要跟大家说，你看童年。或者是读书时候的那种青春的记忆啊，嗯，年少的记忆就是很美好。嗯，我们其实年少的时候也会给老师送花，但真的就是送康乃馨居多。嗯，以前我们也讨论过康乃馨这种花， 嗯， 给大家解释过为什么看病人会比较容易送康乃馨， 嗯 啊，因为它比较耐高温。 对，康乃馨我觉得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确实是因为它是一种历史很悠久的鲜切花品种。我们很多人可能认识就两种花吧，三种吧，玫瑰、百合、康乃馨，嗯， 是不是又说中了你们的心？但还好了，我们节目不断的在给大家普及新的花， 嗯，对，因为现在其实这个鲜切花市场的普及程度以及新的品种每年都在日新月异的上市，我们其实对于鲜花的概念确实也可以去更新一些。嗯 嗯，康乃馨，当然康乃馨， 它本身是好的。 对，这么多年啊，送母亲节啊，送教师节啊，然后 送家里长辈 啊，探病长辈，之所以要送，确实是因为它的寓意，包括它整个色彩啊，也是比较浓重一点的啊， 嗯， 红色呀啊，这个 其实它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种颜色 啊。对，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就一说到是吧， 对， 这红色居多了，又变 红色居多。嗯 嗯, 嗯， 它确实比较容易养活，而且呢，相较于普通的鲜切花，多数的鲜切花，以前阿紫也给我们普及过这个知识，多数的鲜切花它是不耐高温的， 嗯， 一定要温度偏低一点， 嗯， 比较容易养活，可以养的时间比较久。康乃馨恰恰可以适应病房里面的高温， 对， 家里的高温都没有问题。所以呢，哎，好像大家觉得送长辈啊，看病人啊，就康乃馨会首选。 对，我还想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性价比比较合理。 嗯 嗯，康乃馨它相对于其他的各类鲜切花，那简单来讲就是它的价位一定是会偏低一些的。 嗯，好，事业微微我还说了，今年结识了花刊，认识了很多的花花草草，自己很喜欢飞燕草。哎， 嗯， 啊，说这种。就这一类的花儿也送师长合适吗？ 其实我看到他说的飞燕草和六出花， 嗯， 六出花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它的花期啊和康乃馨有的一拼，但是呢它 会更美丽，然后更独特一些。 嗯， 飞燕草的话，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我们国产的飞燕草已经没有了，已经下市了。那如果现在要是去购买的话，基本上都是荷兰产的大飞燕。这个第一呢是形态比较高， 嗯， 然后长的有两米的，一般来讲可能要七八十公分。我觉得不是特别适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价位确实比较高，这个花。 哦，六出花可以推荐给大家。 六出花很不错，对，六出花我特别推荐肯尼亚产的六出花。 送师长没有问题。飞燕草呢是刚才子怡也说了，理由并不是不适合。第一呢，现在进口的这个飞燕草太大只了， 嗯， 好像有点过于显眼了。 而且飞燕草不是非常好养， 嗯， 它本身的话对温度啊、湿度啊要求也会更高一些。 嗯，还有朋友说了，在自己的小时候呀，物质是比较匮乏的，送老师最多的礼物就是老师您辛苦了，这也老师也很需要啊， 没错没错， 精神上的鼓励好不好？哎呀，我知道你们又要说我们现在节目怎么变得这么短啊，没有办法，我们节目太受欢迎了，广告时间又有点长。但是呢，我要提示大家，在下半时段，我一方面要把大家的留言念出来，帮你们回忆你们的教师节的时候送给老师送过的那些礼物。另外呢，我们也要针对我们微博上面的酒图来给大家做一些教师节适合送的花礼分享。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看图了。在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再回来，稍后见。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一《智曲篇》，一摄氏度的守候。夏秋之交，中国北方的天气依然燥热。山西杏花村的平均温度接近30度，对于汾酒厂的制曲工人来说，这是一种极大考验。他们要在近50度高温的曲房待上一整天，为的是一摄氏度的守候。两名酿曲师已经苦苦守候了5个小时，他们还要在夜色里等待更长时间。凌晨2点，大师傅像老中医一样，又对曲块把了一遍脉，捻着手指，带着笑，对徒弟微微点头道：“这一度终于降下来了，不枉我们的等待，关窗吧。”至此，7个小时的守候终于结束了。对于汾酒人来说，一摄氏度的守候就是为了求得那一两好曲。王师傅是汾酒厂普通的一名酿曲师，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班却从来没有准点，而在曲房里耗到清晨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王师傅看了看表，已经下午6点了，又摸了摸曲块，知道今天按时下班是不可能的了，知道温度降下来还得有一段时间。王师傅决定先去把已经湿透的马褂换下来，打开门窗揭去保温的席子排湿降温，并把曲坯上下翻动一次，算好曲坯之间的距离，以平衡微生物生长，使曲坯表面干燥固定成型，称为晾酶。晾到最理想的温度，去关窗，再继续上酶。王师傅要等的是温度的临界点，如不到这个温度，关窗会使曲块表面不够干燥，形不成符合要求的好曲。如果比这个温度低，又会抑制微生物的生长，而这个温度的拿捏又会因外面的天气变化、风速大小等原因，等待的时间也不尽相同。这是王师傅摸索了一辈子的控温窍门。对酿曲师来说，最痛苦的并不是等待的时间长，而是你不知道哪一刻温度会达到临界点，所以他们需要不停地去看。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用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无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继续跟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阿子一起来聊一聊即将到来的教师节，我们可以送什么样的花礼，哎，比较的有新意，比较代表自己的心意，又不太会跟大家雷同。 对 啊，都送康乃馨，略微的有一点点好像不太能够完全代表自己。 嗯， 你看人家小时候还翻过墙摘过三色堇呢，你们都送康乃馨吗？这太雷同了。今天呢，在微博上面子毅很用心的给我们找了一些适合在教师节送给老师的花礼的图片，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也都是他们自己来出品的。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哎这是什么花啊，大概的价位啊什么的，都可以在我转发的这条微博，就是花刊的微博下方来直接询问他们的工作人员。同时呢，想要跟我们来聊一聊，哎，原来你也给你的老师送过什么样很有心意的礼物，或者是今年你想让你的小朋友给老师送什么样有心意的礼物，欢迎大家到微博上面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看图和留言都是在这个平台。一莫如雷说，孩子上小学4年级了，班主任老师从1年级开始就带他们，一直会带到6年级毕业。哇，真好。我觉得这样的学校这个安排其实挺好的。 嗯， 就一个班的同学，然后一个班主任会一直陪伴他们6年的， 没错， 童年时光啊。说已经跟学生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的情谊。哎，学校现在呢不让老师接受礼物， 不过在教师节送鲜花应该还是可以的。 对， 我也觉得。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其实放出来的图片都是性价比很高，不是说很昂贵的这样一些花材来组成的。 没错， 送给老师也不会违反学校的规定，不会给老师带来太多的负担。好，这个世界杯同学还说，有没有看到我第一条啊，就是一定要让嘉宾看一看。我说好了好了，他看得到。第一条是他说，虽说桃李满天下的寓意很好啊，繁花似锦的样子，但是呢他个人比较偏好绿植类，就是常青叶等较长较宽形状的，搭配比较活泼的花材。哎，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可能也是想哎问问子毅，哎这样是不是搭配的比较好呀，比较合适。 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因为我是刚刚看到这条微博之后，我就在想，就是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如果说是一些常青叶，但是基本上如果说我们选择先切花的话，这个常青叶它也不太可能一直常青，只是可能花期会比鲜花来讲会稍微长一点。然后活泼的话，其实倒是说到了我们今天想说的一个点，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图片当中，大部分的图片当中都有黄色或者橙色的元素在里面。那这个黄色的元素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用到的一个活泼的元素，因为我觉得老师和孩子们在一起真的永远都是有一份活泼然后很年轻的心。而且因为现在就已经入秋了嘛，我觉得秋天的颜色基本上来讲会想到金黄色，想到有一些丰收的感觉，然后又是秋天，有些像银杏叶啊，树叶会变黄，所以我们会觉得在这个季节送出的花里呢，其实在色彩上会比较适合稍微有一点点这种黄或者橙的元素在里面。而且因为本身这个元素给人的感觉就很温暖，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会说妈，老是像妈妈一样温暖。 哎，这个橙色呀黄色呀也是很金秋的颜色。 对，而且橙色和黄色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这个花不仅仅是送给女老师，因为其实现在有一些做法可能是说家长一起然后给这个班上所有的老师送一盆花。那这样的话可能既还会有一些男性的老师， 对， 那他欣赏起来呢也不觉得很奇怪啊。 哎，其实送男性的老师这个我也得替我们的好朋友们问一句啊。哎，不知道为什么我周围好多的啊现在还在读书的同学们就会有男性的导师这样子。那到了教师节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了橙色呀黄色呀，可不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品种，在价格上面呢也比较适中，哎性价比很高，然后看起来如果我们包一束这样子不会显得特别的浓重，感觉男老师拿着很奇怪，但是哎又很有这个寓意感啊，包括说很赏心悦目。 那我先说一个大家都觉得比较适合送的吧，其实就是图九的向日葵，这是肯定的。对，但是向日葵呢现在其实已经慢慢的接近它的自然的花期了嘛，所以可能大家在选购的时候注意一下，去选购一些比较开的比较好看一点的，因为要不然的话可能不太容易开得开。还有一个品种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图，我想这是图四，图四当中其实有中间靠右侧有一只绿色的稍微高出来的一只。这一只呢其实是我们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鲜切花，叫唐菖蒲，它的名字叫剑兰，然后它很长，但是它是一串一串的开花，有白色绿色黄色粉色都会有。那这个花呢其实送给男老师的话我觉得还蛮适合的，可以做成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历史的花束。然后包括在这个花篮当中其实也还有左我看右边中间一点和左边偏上一点有两只白色的花型稍微像一点我们经常见到的一种绿植叫一帆风顺，就其实它是白掌，那这个花其实送给男老师也比较适合。 它的名称就叫做白掌。 对，就是白掌。 哎，大家记住名字，然后呢可以去一些鲜切花的花店去问一下说有没有。当然了你们也可以直接在我转发的微博下方直接问子毅， 对， 也可以说哎这个这图几啊我特别想要这个是什么花都可以询问一下我们转发的这条微博。好，那这样说来图四当中的花材有那么一两个我们是可以单拎的摘出来， 对，包括 作为主材。 其实图四当中还有一种花材是一种百合，是橙色的百合，这个百合是我们的亚洲百合，它没有香味儿。 是在最我们图片看到最左边、那个、 对对对，最左边、哦、嗯，它有花苞然后有盛开的、嗯、这个花其实我觉得不管是送给男性还是女性老师都非常适合 哦，橙色的百合、嗯、还有白掌， 嗯， 刚才那开一串花的叫什么来着， 剑兰 啊，剑兰， 嗯， 这些都比较适合，它就有点中性了，是不是？ 没错， 哎，送男老师女老师都还不错， 对， 这几类的花我们刚才说了这几个， 嗯， 它其实价格上面都还好的， 都还好，包括就像我说到的这几种花材的价格都是我觉得不会比康乃馨高出太多， 嗯 嗯嗯， 然后又很特别， 嗯，对对对， 哎，说到向日葵，哎，我个人今天看完这九图以后啊，我就真的是最喜欢就是图九，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秋天的时候，你就莫名的就觉得应该喜欢，就应该看这种颜色， 嗯、 然后很大朵，然后就特别、嗯、特别饱满，然后整个秋天的状态都很。啊，就是向阳而生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包括这个像向日葵里面我们还搭配了就是这个香槟玫瑰、 嗯、 然后所以看起来就更温暖。 哦，哎，这个搭配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向日葵配香槟玫瑰， 嗯、 这样一个花束，你看整个都是很丰收的颜色。 对。 哎，好，嗯，这个我们的听众真的是，你们真的是太可爱了。有人说我毕业的时候送了老师一束勿忘我，结果呢，我再回去的时候，老师真就没认出我来啊。嗯、不过呢，我说了一下当初一起事件啊，还是被想起来了啊，就是送勿忘我，结果就是快忘我的意思是吗？敢迅速把你忘掉啊？说，选择偏好多绿植、花点缀，个人感觉用花篮比较搭。嗯，是这样，因为你在一开始世界杯，你在一开始你不就反复的强调了？刚才，子怡回答你那个问题啦，就是说你用那个大叶片能不能配这个，比较活泼的花儿，包括这个用花篮，这个完全是看个人喜好吧。 嗯 嗯， 送花篮也是可 以，跟绿植和花儿的点缀没有太大的关联。 嗯，你如果是说要用比较多的绿色的话，那花篮肯定会比花束好一些。 嗯 嗯，因为比较，但是那建议这个花，我会建议这个花用稍微朵大一点的花，不然的话，你整个的不管是什么作品吧，就会没有交叠。 嗯嗯，好，还有他也在问说，这个季节兰花的品种好不好？有性价比高的吗？ 兰花，我们现在因为兰花国内基本上不产，所有的都来自于泰国、 嗯、 东南亚，那基本上千代兰、万代兰都还可以。这个季节是因为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四季常有的花材嘛，然后如果说想要用到贵一点的兰花，像大花卉兰啊，那这个季节价位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虽然很有、 哦、 嗯嗯， 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两种算是价位还比较适中的， 对，它是比较，因为是相对比较常见的兰花。 嗯嗯，好，哎，兰花的问题我们也回答过啦。嗯，然后还有北漂说，我记得我送给老师一个香薰灯。 嗯， 然后呢，现在我们听了我们节目，因为会有周三的精油板块，说想了一下，哎呀，送了香薰灯没送精油，老师熏什么呢？你以为老师是傻的吗？他可以自己买精油来熏呐、啊，那不是熏你吗？熏你的心，真是。他说有没有可能用我们送的鲜花去炼香？这样啊、嗯，我觉得老师们一般都很辛苦，没有那个闲情去炼香。你以为老师都是武侠小说里边的存在，没事拿你们送的鲜花去炼香，想多了想多了啊。这个老师可以自己买自己喜欢的精油的味道，其实我觉得他没有买精油是对的，因为你不知道老师喜欢什么味道呀。 没错， 你送一个工具 OK， 那他喜欢什么味道就拿这个香薰灯去熏就好了。 嗯 嗯，所以时隔多年啊，不要因为听了我们节目就产生了这个后悔的感觉啊。还有人问说送昙花是怎么样，你是想让老师夜里等着还是怎么着啊？怎么会突然想到送这个花？我好像没有听说过送老师送昙花。 对，因为是这样，昙花其实不是非常好养，你万一送给老师，他因为工作太辛苦，然后没有养好，老也不开， 嗯， 就变成一盆草了，也不太好。 嗯嗯，对，所以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会把这个夜里边赏昙花， 嗯， 是吧，作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做。 对， 你也不希望老师忙了一天回家为了看你那盆昙花 半夜起来看。 对， 我觉得可能这位听众朋友是想让老师记住他，要送点特别的。 你看我就是很难开的一朵花，你得精心的培育我啊，这样不好吧，就是 老师，对，这精力还是比较有限的。啊，说我说完我喜欢图九以后呢，这个威武说了啊，图九很热情洋溢，送给闺蜜，我觉得都可以。哎，我近期打算去看闺蜜的一个话剧，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推荐过，我其实就挺想要送她向日葵 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她自己编剧的这个话剧终于上，是吧？上演了，然后就是一个收获的感觉。 哎，不错，可以放点大麦。 对，哎，这差点大麦。 对，现在因为现在其实大麦可能还没有，就是有会有谷子类的一些，包括其实像秋天还有一种我们会用到的花材吧，就是有很多果实类的花材，就很有那种丰收的感觉。 哦，你看秋天就是大家说到花材搭配起来的这个感觉，之所以很秋天，就是因为它搭配了一些真的是果实。 没错没错，包括就 是 整体的配色，我们可能也不会像春夏那么清新，我们会给它一些深叫什么层次，然后包括色彩上会有一点点饱和这种，所以大自然其实一年当中会馈赠我们很多不同的植物来让我们选择。快一年了 啊，真的，而且你看这两天北京的天气也特别的好， 对，太好了。 对，你刚才说到这个饱和度，我就想起昨天也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说你拍了一张蓝天给我看，说你看这天的饱和度， 没错没错， 太高了， 对对对，是非常漂亮。 哎呀，又到了最好的季节了。 对对，北京最好的季节， 北京最好的季节到来了，大家也可以收拾一下自己的心情。一年了啊，我们是不是也要考虑这个，不管是哪个方面的收获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收获，我们也可以再回头来看一下，也可以做一些展望。同时呢，在教师节快要到来的时候，也让辛苦了一年的老师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份对于他们的爱。 和感激。 哎，这个饱和度高的颜色的花儿推荐给大家。 对， 哎，就像天气一样啊。 哎，对，很搭配这两天的蓝天 啊。这，哎呀，这个心情，这我想到在阳光底下，你拿一捧向日葵，再加上这个很有果实的感觉， 就属于出场自带光圈的那种。 说最近，就是很多，哎，我们微博上有人问，说最近有很多这个桶装花儿，个人很少见啊，可不可以讲一讲？ 啊， 桶装花 就是我觉得他应该问到的是我们的图五，大家可能看到别的这些图，我们基本上是放在花篮或者花瓶里面，然后图五呢，其实是我们今年推出的教师节的特款，它就是我们用了一个比较现在比较流行的宫廷风抱抱桶。然后呢，这个桶其实因为它外面抱起来是有点软的，我们第一是觉得小朋友抱在手里非常可爱，然后呢还有它整体的大小和形状就会比较圆润，而且这个花礼呢就是拿到之后可以老师直接放在办公桌上，包括这个大小啊，我觉得也不需要去每天隔打理，我觉得比较方便，然后呢也比较新颖，所以主要是我觉得小朋友抱着很可爱，所以我们今年教师节的时候推了一款这个抱抱桶。 哎，真的，哎，这个抱抱桶，因为以前我也收过这个，就是这个桶花啊，它当然有的是比较重，比较大的， 它里面都会有花泥 啊，对，就真的是很重，所以这个适合小朋友来抱的抱抱桶会考虑到这一点，就整体的会做小。 第一是它尺寸小，第二我们在其实制作的时候，我们在里面的花泥的这个厚度会去改变它。 好，这个桶花当然也是这两年比较流行起来的一个， 对， 真的很适合放在办公桌上。 没错，我们因为其实大概去，因为老师的办公桌你们知道其实是比较东西比较多，会比较杂乱， 在一堆作业本里边。 哎，对对对，我们所以呢就放一个这样让老师看起来很养眼，然后抬头又能看到，高度也合适，这样一个花礼觉得挺合适的。 哎，也考虑到了高度。这个花筒的话，一般来说老师拿到了，其实就跟我们以前说到的，就是怎么说，就是放在这个花篮啊或者是花筒里面，就不用拿出来的那花是一样的。 对，只需要每天往里面加水，我们同时都会附赠一张保养说明，然后上面会有保养方法。 我觉得这样说来，这个特别适合老师，因为他如果收到了以后呢，放在就是办公桌上， 老师真的是没有那个时间。第一，我先到处给你找个花瓶 插起来， 对，先插起来啊。每天来了早上，哎呀，怎么又要换水，又要在那儿剪枝？你觉得啊，一个早自习都过去了，老师的枝还没有剪完，真的合适吗？ 有道理 啊。这样说来，自带花泥的这个花筒就会比较适合。学生来抱着很可爱， 对。 萌萌哒，就整个都圆圆的、啊、 对对对，萌萌哒。我们花材特意选择的也都是，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圆圆的。 嗯， 然后这种包括其实有粉色的乒乓菊啊， 对，我刚才想说乒乓菊这、 就是、 超适合小朋友的。 对对对，然后就圆润饱满的感觉。 给小朋友抱起来吧。哎，真的普舞的这个花筒看起来真的是要比原先我收到过或者是我看到过的花筒要小一些，因为至少大人的这个手能够感受到它的比例。 对, 对, 对, 对，它会小一些。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个比较小巧，而且包括它的材质，因为它外面摸起来是丝绸的，而且是软软的，就很可爱、 哦、 不是那种硬的纸板。 这个手感也很重要。然后放在老师的桌上，刚才子怡还强调了一个，就真的有时候我觉得花艺工作者很多时候也是生活的观察者，对吧？你们要考量说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应用场景。 对， 哎，我适合什么样的教师节？那我要适合老师的一个工作场景，就是他经常会伏案工作，啊，然后呢，哎，然后又就抬头就能看到你送的花花。 没错， 啊，只需要平时给花泥里面浇点水或者是营养液，就比较好打理。那其他的几个，比如说像图三啊，哎，包括说这个图七。图八，都感觉好像是从一个就我们说的这个花束当中直接把包装拆掉了，然后再去把它养起来。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和图三不一样的，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下图六和图这是八，这两个呢其实我们通常就是它是另外一种花类形式，叫瓶花，是带花瓶配送。 哦， 对，这样的话其实也方便老师可以放在桌子上。但是可能比起像这种用花泥插制的，像花篮、花筒的话，老师可能还要经常给它换换水什么的。 现在在听节目的各位老师，心里默默的给这个花筒画了个勾勾，给那花瓶儿画了个小叉，什么东西？这花瓶儿这么重，还得每天把它掏出来剪枝换水，真的，我们也要考量一下。其实，在不同的工作状态当中，不仅仅是老师，就想我们自己，在办公桌上。当然了，这是一个调节心情的一个方法了。 对对对， 当然每天剪个枝啊什么的。但是工作一忙起来，一忘了，如果看到那个水又很浑浊，就有一点点影响心情。 会会会， 所以大家可以来我们的微博上面来看一下图啊，中间第五张这个花筒啊，这个形式我们特别推荐给大家。当然了，图九的这个向日葵，我个人也非常喜欢。有人在问我说，这个在向日葵里面插上大麦，这些是寓意大麦吗？当然了。就你看很多的这个电影首映里就会啊，就捧一捧，真的就是那种像麦穗儿一样的， 会 啊，直接这样子。近几年也非常的流行，所以你送老师就不用大卖了吧？ 对， 这老师卖什么？作业本吗？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跟花刊花艺工作室联合创始人阿子聊到这里了。想要咨询一下，说哎。我们家宝宝可以送老师什么样的花呢？然后哎，我都毕业很多年了，再给老师送什么样的花材？下了节目依然可以在我的微博上面，在转发的我转发这条微博下方给子怡留言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钟乐享生活再见喽。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来看啊，那么五粮液呢去年实现营业收入呢是301.87亿元啊，同比增长了22.99%。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是